叙利亚外交和移民部13号发表一项声明，支持朝鲜要维护国家尊严，实现祖国自主统一的原则立场。另外，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4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冒险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。